第49集，傅高感慨了一番：“ 有钱的生不出，没钱的不停生啊！我去年出去开妇产科的会，会上有人这么总结。” 说完，科室准备急诊手术了。罗明瑶跟着钱康明选好了酒，品质价位都是为他考虑过的，花了1200多，拿去送师长也是很体面的。钱康明让罗明瑶加了点钱，交给别墅里的人帮忙包装，做好以后看起来确实像模像样。罗明瑶欢欢喜喜地把东西抱在怀里，跟抱了个宝贝一样。钱康明看着罗明瑶的样子，心痒痒的，忍不住抬手摸摸她的头。罗明瑶回过神，鞠躬感谢他：“ 谢谢钱师兄，晚上我请你吃饭吧。” 欠这么大人情，不能拖着。钱康明笑得志得意满：“ 好啊，那我们就在这边吃吧。我知道这里有一家农家菜的馆子，味道做得很不错。” 吃的时候，钱康明给他介绍这里的菜品，对比各地的口味。他讲得很好，但罗明瑶刚给赵斌买了礼物，心里总惦记着给赵斌说，几次都想开手机发消息，但又觉得别人才帮了忙，还在跟自己说话，不该吃饭时候看手机，太不礼貌，因此一直也没打开过手机看一眼。直到吃完饭，钱康明送他回学校，罗明瑶才查收了赵斌早些时候的消息。“ 怎么了？” 钱康明看他脸色很严肃，忍不住问了一句。“ 朋友发短信跟我说下午看的病人。” 罗明瑶回答，在心里又多添了一个字：“ 男朋友。”“ 讨论学术啊，这么认真？”“ 也没有什么学术了。” 罗明瑶被钱康明说的不好意思了。“ 临床上的病例，只是简单的交流一下，算是增加临床的经验。”“ 这倒是。” 钱康明点头。“ 我以前在临床的时候，也是喜欢和同学同事交流一些自己看过的病人，奇葩的、疑难的、病情复杂的、过程曲折的，别人的经验听一点，自己以后遇到了总会有启发。” 这边说着，罗明瑶也不好意思太多时间回复消息，于是又之后把手机放好，继续陪钱康明聊天。等回到学校都9点过了，他下了钱康明的车，就抓起手机给赵斌回复消息。消息刚发出去没多久，赵斌就打了电话过来。“ 怎么这么晚才看消息啊？” 赵斌语气里还有点气，停了一下又放缓了声音。“ 今天忙做实验吗？累了吗？” 罗明瑶听他第一句不高兴，就有点着急，忙解释：“ 不是做实验，我去给你买生日礼物。” 说到这里又赶紧刹车，说出来就没有惊喜了呀。电话里传来赵斌的笑声：“ 这么用心啊，买的是吗？” 罗明瑶把手里提着的酒抱在怀里，想告诉他，又想留着给他惊喜，犹豫不决的半晌都没说话。赵斌又笑了起来，语气里带着一点难得的软，撒娇一样的：“ 告诉我吧，今晚上我不知道，我可能睡不着了。” 罗明瑶一下子就倒豆一样往外说了，从他问了哪些人，提了什么建议，到今天全程见闻都说了一遍。赵斌听着心里隐隐有点危机感。“ 什么人对罗明瑶这么好？ 是那个经常送你回学校的朋友吗？” 罗明瑶歪头想了想，经常送他回学校的是徐茂华，钱康明就今天一次送他，于是回答：“ 不是啊，这个也是公司的人，平时做药物临床试验的，他还是主管我们医院试验的。” 赵斌抓到关键词：“ 也是公司的。什么公司？”“ 国产二甲双胍的公司。” 罗明瑶老实回答。“ 哦，公司的人。” 赵斌语气听起来像是放了心。“ 怎么了，赵老师？”“ 没什么。” 赵斌在那头笑了一声。“ 不过买酒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跨你到西藏这边来，新疆西藏这边快递不能送液体吧？”“ 啊？” 罗明瑶失望地叹了口气，心里的兴奋一下子消散得了无踪影，难受地说：“ 对不起赵老师，我都没有提前查好这些，那怎么办啊？”“ 没事。” 赵斌声音低低地安慰他：“ 酒要越放才越好喝，你放在宿舍里面， 等我回去了之后，我们一起吃顿好的，到时候来开酒喝。 赵斌的声音在一个人的宿舍里显得温暖厚重，他向罗明瑶描述着8个月以后的浪漫场景。 我要布置一下家里，铺上地毯，买几个好看的花瓶，插上花，然后点上蜡烛，我们一起喝酒。 他又笑了一声，声音变得幽深诱惑。 喝了酒，我们就在沙发上。 罗明瑶听得面红耳赤，却又忍不住想听他说下去。听着赵斌的声音，既让罗明瑶开心，又似乎有加倍的寂寞和想念。在赵斌说的露骨之前，罗明瑶打断了一下，轻轻地说： 赵老师，我好想你。 赵斌停了下来，心里的思念也满帐了。高原的星和月那么亮，他在房间里遥望着，罗明瑶像这无暇的星月一般，照得他心里纯净而纤弱。赵斌轻声说： 我也很想你。 时间很快就到了3月，离开拉萨，赵斌他们坐车7个多小时到达那曲，再从那曲坐了10个小时到达双湖县，开始为期7个月的援藏工作。双湖县的条件比起拉萨差了太多，双湖县的平均海拔达到了4800米，由于海拔升高，第一天到达，在拉萨适应了4个多月的一行人再次感觉到了久违的头痛。县医院原本是没有宿舍楼的，以前的援藏同事都是找的几间空病房住。和 C 大附院合作几年， C 大附院除了给他们带技术带设备，又投了一些钱，才修好了一栋新的小楼给援藏职工做宿舍。他们车子到达的时候，县里的领导都来迎接，一路上又是献哈达又是请酒，让他们颇有点受宠若惊。当地人民的热情让他们一时间胸中豪情万丈，然而到了晚上，这股热情就被泼了一盆冰水，刺骨冰冷的那种。双湖县年平均温度都在0下，3月份还是寒风咆哮的天气，唯有白天日头正晒的时候有点温暖，到了夜间，藏民都靠在火堆边上取暖。当天晚上县里停电了，宿舍楼没有装空调，原本是铺了电热毯取暖的，这下停了电就只能挨冻。几个人在被窝里哆嗦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全部都是黑眼圈来上班的。县医院的人提醒他们，像这样时不时断电的情况会经常发生。县里得知他们情况，给他们送来炭盆和木炭，他们要付钱都被拒绝了。在双湖县的工作分为2个部分，一部分是对双湖县人民医院的定点帮扶，指导县人民医院的临床护理和医院管理工作，进行临床一线医生的培训。一部分是下乡义诊，1个月1个地方，在更偏远的乡镇地区开展，附带送药和进行健康宣传教育。在县人民医院的指导基本和带学生差不多了，这也是由于当地人民更多只会藏语，不说汉语，因此一人配一个当地医生跟着，既学东西也能帮忙翻译。不过这样一个说一个翻的看病效率低了很多，好在病人也不太多，每个病人用的时间也相对充裕。赵斌仍然是主持急诊科的工作，按照安排在这里他的主要工作是培训组织病例讨论，不怎么直接坐诊，但他并不是很适应这种退居二线的工作方式，一周还是选了一天带自己的学生顿珠医生一起上急诊，在问诊查体和处理病人的过程中讲学。 怎么不好？ 他问面前的病人。藏族青年拍了拍脑袋。 头疼。 有多长时间了？ 前天，上前天开始疼的。 藏族青年掰着手指头说。 3天了。 赵斌在这个时候向自己的学生讲了一句。 一般头痛首先是要关注就是头痛的时间，慢性长期的头痛反而是安全的。短期的头痛，年轻人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比较多了。